出了心，何必再有那一些美丽的。 幸福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购车优惠还有5秒就要到达展厅，请您做好准备，全家出击！ 7月29日至30日，就在百得利亦庄奥迪中心，抢订热线5965-9999。 儿子结婚找伴酒心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近日，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三大运营商官方微博宣布，从9月1日起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相比年初提出的提速降费计划，三大运营商提前1个月完成任务。国家食药监总局日前发布通告称，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生产的盐酸洛贝林注射液等20批次药品不合格，相关企业已被要求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铁路总公司表示，自8月1日起，铁路部门将在今年6月下调铁路电气化附加费的基础上，取消议程费、自备车管理费、冷藏车空车回送费等8项收费项目，下调货车延期占用费计费标准。8月8日，河北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贯彻落实河北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通报当前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吸取教训，对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大整治行动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行动，从即日起至年底，在河北省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大整治行动，打好隐患歼灭战、宣传攻势战、共治合成战，着力解决源头监督管理不到位、路面管控不到位、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安全宣传教育不到位等问题，坚决杜绝重特大交通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知道我的心只有你，我知道我最爱的只有你，为何总是拙于言辞，为何总是怅然若失？

歌，一遍一遍，心也干净了。我本来最爱自己善良，但我几乎要忘记了。 叫不停，飞过青草地。夏天到了多美丽，大地穿新衣。虫儿虫儿叫不停，微凉的夜里。秋天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想念你，冬天到了多美丽，雪花落满地，大雪大雪下不停，河水结成冰。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我在那一角落患过伤风，这是一首简单的、短小的、也没有歌词的歌，可是却非常的好听，对不对？虽然它的名字有点怪怪的。小军觉得这个女生的声音应该是默默的陪伴过很多的人吧，大家都能够哼出她的旋律，可是却不知道她到底是谁。她呢是来自于香港的歌手，叫做冯星宇。好啦，接下来听的这一首歌，它是有一点小神曲的特质啊，它叫做一起摇摆，来自于汪峰。在中国好声音第四季的第一期的时候呢，各个导师是演唱了他们各自的歌，那庾澄庆呢则是唱了汪峰的这一首一起摇摆，也是延续了哈式音乐轻快活泼的风格。而在开场曲快要到尾声的时候，这三位导师呢就一起同台跟哈林一起摇摆了起来，而周杰伦呢还别出心裁的在这最后一段里加入了即兴的 rap， 这也是让人看得心潮澎湃的。接下来听到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享。

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 张国荣作曲的很多作品都是由林夕来填词的，所以两个人合作也是非常的默契啊。以上呢也是随着林夕自由来发挥，唯独有两首是例外的，一首叫做《红》，而另一首就是刚听到的这一首《我》，这属于命题作文了，因为它表达的是张国荣自己的人生态度，而这一首歌应该是对他或者对他的歌迷都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歌吧，也是张国荣后期最喜爱的歌曲。接下来听到的是《月满西楼》，这是琼瑶作词刘家昌作曲的一首歌曲，今天听到的是蔡琴的版本。 这真是花开时候，如是胭脂出头，相守，莫让花儿消瘦。这真是月圆时候，明月照满西楼。 有一种女人呢，她可能不算漂亮，当然现在也不年轻了，可是她的一举一动呢，却总是能够让人忘记她的年龄，只记住她的华贵还有她的风情。被誉为歌坛常青树的蔡琴呢，无疑就是这样的女人了。《月满西楼》虽然嗓音低沉，但是整首歌的意境还是能够让人忘记一些忧思，还有带来一些遐想的。接下来这一位的声音一出来就还蛮忧郁的，所以很多人都叫他忧郁王子。这首《安妮》从头到尾都透露着忧郁还有悲情，来听到王杰。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和你，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

这是小军今天播放到的第二首由琼瑶作词的歌，来自于赵薇的《好想好想》。好像琼瑶剧里面都会出很多由她作词的原声带的歌曲，而这首歌呢，就是出自于她的《情深深雨蒙蒙》当中。接下来呢，听到一首很老的歌，收录在毛宁的《金童玉女》专辑当中的《晚秋》。 这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蓦然又回首，是坚强的笑，那多少往事飘散在风中。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情缘去难留，我抬头望天空，想起说爱我到永久。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在梦中，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情缘去难留，我抬头望天空，想起说爱我到永久。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在梦中，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情缘去难留，我抬头望天空，想起说爱我到永久。看着你远走，让泪往心里流，为了你已付出我所有。 关于这首晚秋的故事还真是有点多呢。晚秋的原版呢是许建强1988年的作品，而他一个人是包揽了词曲的创作。这首歌的原名叫做愿你把心留，是由陈汝佳来演唱的，而到了89年的时候又卖给了黄凯芹，并且改名叫晚秋。再后来的华语版呢才是毛宁的版本，所以呢刚听到的也算是翻唱的翻唱吧。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来听到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这是周杰伦首次为阿妹谱曲的一首歌。 突然发现站了好久，不知道要往哪走，还不想回家的我，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许多话题关于我，就连我也有听过，我的快乐要被认可，委屈却没有人诉说，也把信仰从半剥落，拿掉防卫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

来一首小军对大家的祝愿吧，只要你快乐。虽然这首歌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啦，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就算是想通了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就是无法假装往日的笑容。就算是伤痛了 Let it go now